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在高墙和鸡蛋中间，我们永远站在花生那边。 HK Peanut 香港花生。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一听完呢堆嘢都唔使讲啦，系嘛？即系当然呢把声系阿索罗 B 把声啦。个问题就系咧，事关咧嗰日我哋录咗三个 take 嘅，呢个就系比较即系 high 爬嘅 take。咁但系其实我唔系咁想要呢个 take 嘅，不过呢个冇乜所谓啦。不过我想即系睇下大家听完呢个 magical 笑唔笑先。嗱，今日就系新节目啦，系嘛？搏击会啦，我就系 Raymond 啦。咁咧未真正讲今日要讲嘅嘢之前咧，其实有几样嘢想讲翻先嘅。第一咧，点解呢个节目叫搏击会呢？就其实我最主要想同其他拍档喺度咧，就带一啲火花俾而家嘅所谓叫时事节目啦。咁其实所有时事节目咧，都不外乎即系抒发下即系个 host 嘅 opinion 咁解嘅啫。咁但系我尽量想就系喺呢个咁开放嘅平台咧，带多啲新嘅唔同意见落嚟。咁所以咧，我就揾咗我一个好朋友，咁咧佢叫 Andy。咁但系节目咧，我哋唔会叫 Andy 啦，因为咧，我觉得大师 Andy 呢个名咧就衬唔起佢做佢嘅对手啊。 系啊，冇错冇错。 咁我咧。就要用一个称呼做呢个 Andy， 咁我以后咧要叫佢做阿伯嘅。咁咧，我身边嘅除咗有阿伯之外咧，仲有当然有有呢、這个金金大师啦。咁我嘅作用喺度做咩咧？我就系一个落场踢嘅球证。咁咧，你当我系一个谢志峰得噶啦。咁咧，基本上我就好有意见嘅。不过唔到最后一刻咧，我系唔会落力去踩是打边嘅。 喂，求证啊，求证啊！第一样嘢要投诉先啊。喂， 讲啊， 个 jingle 真系好有问题啊 ，B 哥。 你觉得系咩有问题？哦 ，B 哥有问题。 嗱，你听下嗱，两句 啊。 第一句就系话啦，左右不分左右中间。 嗱、欸，唔好插住。 唔系 呢个嘢系我写嘅先，你唔好留佢。 你听我讲。 OK。 咁第二样嘢咧，就系讲紧话搏击啊嘛。 嗯。 两样嘢嘅联想会系咩呢？一个男人着条好紧嘅底裤， 唔系而家你都系咁噶，而家 着条好紧嘅底裤， 你 谂唔到摆 都系咁噶， 然后我嗱嗱声要攞出嚟搏击，咁即系话俾你听，喂大佬上亲嚟嘅一定系麻甩佬啦，你搵条女都唔会有啦， 唔系我指你搵条女嚟， 中场有啲女会出嚟咧，摆啲时间啊 ，round one round two 咁样噶嘛， 大佬 嗰啲咪得咯， 嗰啲咪又系罐头精狗，你呃鬼我啊，大佬，喂你明白我上嚟做节目最紧要吓、啊，就系睇下啲靓女啊嘛，喂永远都三条光棍系嘛， 唔系啊嘛， 可能有五条或者四条嘅。 阿B哥应承我会有女噶，但系啲女上嚟做咩啫？我就唔知。 B 哥应承你有女，唔代表 但系第一集冇啦， 系咯。 吓 ，Raymond 点解第一集冇咧？ 喂，大佬你慢慢嚟啊，大佬。 喂，新开张都有啲咩烧咩似阿乳猪啊，成咁样噶嘛，系咪先？ 最简单一样嘢，但我今日冇带乳猪上嚟咯，咪就系冇女嚟咯。咁下次等我带只猪上嚟嘅时候，我哋咪有猪食咯。 好。 嗱，咁今日会讲咩题目咧？今日咧就会讲个大陆啲嘅问题啦，就系讲中港问题。咁呢个题目咧，我哋将会分开三部分咁样，即系倾下偈咁啦，系嘛？咁我有两个两方意见嘅喺度，因为点解咧？据说阿金金大师你系陈云 fans 嚟， 都唔可以咁讲，唔系嘅。 即系从上次个契弟帮完你之后，你就系一个陈云嘅 fans 啦。 哇，好多嘅，好多人都帮我，我咪有好多契弟跟我。 上个礼拜讲得好庆贺嘅，咁个契弟帮完你之后，帮完你嘅都系一个契弟嘛，我好记得呢句说话嘅，所以帮完人之后都系一个契弟。 你又唔好咁样砌我，同你讲呢样嘢吓， 唔系咩？ 我哋系互相帮助嘅，我同你讲。 哦，唔紧要，咁但系好啦，即系我当住你系陈文 fans 先啦。 好， 咁第一次咧，我会讲社会问题。 嗯， 咁金金大师，据你嘅知道咧，阿陈文大师系一个非常之本土嘅本土派啦，系嘛？ 系啊， 你觉得佢嘅本土派嘅立场点样咧？ 佢个本土派立场好开宗明义啊！佢系好开宗明义就系话讲紧就系话，而家我哋香港已经去到一个好危险嘅时间。 喂，咪先呢个有个问题，你冇理由喺你呢一度，然后摆阿陈云出嚟。 你知唔知点解啊？ 唔系，因为点解咧？如果系嘅，有乜喐我？假设我话反对，你就会话喂呢个陈云嘅观点关我事啊，大佬你搏乜 Q 啊？ 咁你唔系讲， 咁所以你系 讲嘅，你而家咪想知我嘅观点先系嘛？ 冇错， 你而家想知我嘅观点系嘛？嗱，我身为一个本土派嘅朋友啦。本土派嘅人士啦，咁我自己观点就好简单嘅啫，我就只不过希望而家我哋香港政府嘅政策全部系以我哋香港人为优先， 就唔好以大陸人為優先，因為我而家睇得到就係話有好多嘢好似俾非法緊大陸嘅，或者咁講，調翻轉就大陸咧就壓翻落嚟就話嗱，其實我俾好多俾緊好多非法你哋香港人噶啦，你班契弟唔該聽我話啦，我叫你做乜就做乜，我叫你食屎就食屎，即係我覺得呢啲係有問題嘅。我哋自己都有个自主权噶嘛，啱啱先？ 咁好老实，就算香港政府叫你食屎，你都唔会食噶啦，大佬。 咁咪就系咯，喂，大佬，你唔好当我哋香港人白痴至得噶，啱啱先？ 嗱，咁我负责一个落场踢波球证啊嘛，咁我想问下你啦，你觉得有香港政府有咩政策非法紧大陆人咧？ 如果你话而家最近嗱，首先第一样嘢咧，佢嗰、那个我开头咧，我系自己好认同嗰、那个差唔多十年前嗰个自由行嘅，因为我觉得嗰时真系沙士啊，搞到吓。全香港都吓好似死城咁样啊！咁啊，引一班有钱嘅大陆人落嚟 啊！咁我嗱呢度我集一集住先，点解我咁样讲法呢？因为话啦，其实我哋大家讨论咧，一定有个方向喺度嗱。首先第一咧，就好似矛头摆咗嗱，佢又开宗明义话阿大师话我就本土派，咁无端端一嘢归类，喂，咁你又唔系本土派咯？你就系帮大陆讲嘢啦，其实就唔系嘅。 阿先生，阿先生， 唔系阿伯，你真系点先？ 唔系阿先生，我系求证啊， 唔系 你唔好同我求证讲讲规则。 好似而家就我嗰样嘢，阿伯你又咁样点先？ 嗱，因为点解咧？喺一个辩论嘅题目方面嚟讲咧，就唔系一定话立场要相对立，只不过我可以踢你，踢你嘅观点，我踢冧你嘅观点， 我啱讲啫嘛。 咁所以咧，首先第一就唔好标榜住话喂阿伯你系边派边派，冇派嘅， 大家互相交流， 我就 系话 佢系一个陈文嘅 fans 嚟嘅， 系啦。咁我哋独孤九剑净系破嘅啫，你唔好同我讲建立嘅嘢。O K， 好啊，到你 啦。我讲呢啲 嗱，咁咧其实你话要睇个中港矛盾，其实我哋最紧要就睇翻嗰啲。红色字头嗰啲人，佢哋点啄你啦？咁我又梗系用翻佢哋嗰套嚟啄你噶嘛，冇理由摆我啦。 咩叫红色？ 红色字头， 因为即系字头啊， 哦、 即系性字头啊，嗰啲咁样样噶啦，系咪先？ 喂，嗰啲好似耷紧噶咯， 嗰啲性爱战士之类嘅嘢吓。咁其实最主要嘅睇法就话咧，第一，刁喇嘛，你老母唔系大陆人，你老豆唔系大陆人，你咁捻歧视大陆人，把捻啊！呢个好正常嘅讲法系嘛？大家我相信听众都系咁谂啊，系咪先？咁嗱，我呢度三个人，我又想问下，有冇边个真系原居民先？嗱，本土你就一定要讲系根正苗红啊嘛！我哋成日讲啊，陶杰讲啊，根正苗红。咁如果咁讲，本土派又只系适用于原居民嘅啫，即系刘皇发啊。阿树根系咪啊？树根好似唔系， 树根唔系。 咁啊，譬如话 即系姓侯啊、姓邓啊 嗰类啦，我唔敢开名嗰啲啦，大佬你都知道吓、 姓侯姓邓啫，我唔惊俾人打。屌 ，喂，咁如果咁讲，某程度上本土派系咪指呢批先？嗱，因为咧你好难有个 definition 嘅，即系点啊？我系三代前，所以我系本土。啊，你系两代半前，哎，对唔住啦，啊，我你就唔啱啦，咁样样。你 嗱，其实有样嘢就系话紧，如果你系真系本土嘅。做一啲嘢係咪真係幫緊呢個地方先，定係害緊呢個地方先？你頭先所講嘅就係話，喂，你同我咩尋根究底？我亦都可以同你講啊！咁全世界嘅人來自邊度啊？咁就全部都非洲人啊？ 係噶，咁我哋都係馬騮族噶嘛，大佬係咪嗱？因為點解我會咁樣問法呢？首先第一，你如果有個立場，你一定有一批人你會去諗嗱，然後你就話哦，咁而家同個 race 即係同嗰個 races。 即系 generation 啊，同 race 又唔同啦，切开咁，所以我就切割咗呢一部分啦。咁然后你就话哦，纯粹只不过系睇佢个政策着唔着数啫。 嗱，我喺度打唔系打个测。头先大家讲嘅嘢咧，就系话你点样画一条线去区分乜嘢叫香港人同埋唔系香港人。 系啦，如果咪关 心香港人叫本土，唔关心香港人嗰啲叫非本土，系咪两边都同意先？ 咁如果系咁讲，咁我想问下你啦。咁民建联系本土定唔本土 啊？啱啦，佢。你界定咗边啲？即系当你条线画咗落去之后，即系当然不甘大师。 但系嗰样嘢就系话，民建联佢啲嘢都系收 order 做嘅啫。佢收 order 做系咪真系本住系乜？ 因为点解 咧？以香港人嗰个出发点先，佢嗰个切入点同埋个出发点都系睇中央班冚家铲嘅啫。 因为嗱，你唔可以假设一个稻草人。屌喇嘛，你就系个稻草人，我就吉鸠你。咁然后咧，哎，我就赢稳晒啦。 咁咪都连翻 系啦。因为点解咧？嗱，譬如话好简单，泛民同建制，泛民就话 我支持民主，屌咁你而家民建联唔系话支持民主咩？ 民主建国联 盟噶，佢都系。唔系咯，佢都有民主 嘅，但系佢已经忘记咗民主嗰两个字啊嘛，而家你明唔明？ 一件事你要点 define， 你就于是话哦，即我泛民咧，我就有啲嘢系争取嘅。 即系当然我 definition 同唔同啦。 吓、啊，咁所以咧，我就先点解我要咁讲咧？你如果唔砌咗呢个囊出嚟咧，老实讲句，打嚟打去最拉尾，咦？屌，我打翻自己，我根本我唔知道我喺边度， 系嘛？ 咁所以我要问咗你先，系嘛？咁好啦，咁如果你话同嗰个 generation 冇关嘅，啊，同嗰啲人种又冇关嘅，咁你话啦，个本土跟住个定义，佢就话系，总之凡系爱国爱港， 系爱港 ，sorry， 你搞清楚，你搞清楚 ，OK， 唔系嗱，你爱国你嘅事吓， 嗱、啊，即系话变咗爱港就系本土，咁爱港又包唔包括爱国嘅先？你可以话我爱港不爱国，或者我爱港爱国。喂， 嗱，同学，你又偏离咗啦， 你又偏离咗。我头先讲得好清楚，我头先讲得好清楚。 又或者嗱，我 系爱港为先啦、啊、吓。 好啦，条线咧，我啊再画细啲啦。而家住喺香港就叫香港人，你关心呢班香港人咧就叫本土。而家唔系住喺香港嗰啲就唔系香港人，又或者将会移民落嚟香港都叫新香港人，嗰啲咧。就係、是、 呢個有少少糾正，嗰、那個唔係叫移民啊，嗰、那個叫殖民啊，而家嗰啲係殖民政策嚇、 嗯嗯嗯。 即係我自己一個 point 就係殖民政策。係 啦，我就嘗試去揾你哋中間嗰點咧，嚟擺個波落去俾你兩條雞蛋踢。 係啊， 係啦，啱啦， 好毒啊你！ 當你條線咁畫咗落去之後，咁大家同唔同意先？啱啊嘛，好啦，咁而家就嗌一樣嘢啦。咁啊大師，你覺得而家香港嘅政策係唔係大師阿伯啊？屌我搞亂咗，阿伯，你即係你覺得而家香港政府係咪好多政策係favor 緊新嚟嘅香港人咧？ 嗱，我講嘢就老老實實嘅啫， 啱啊嚇。 咁如果你問我有冇咩著數，講真句，我又唔太覺。嗱，我可以承認一樣嘢，我哋香港有一啲嘅 policy， 有一啲好識走精面嘅內地人。佢懂得利用你一啲嘅 policy 嘅漏洞去揾着数，但系同你主动地我有啲 policy 系倾向佢咧两回事。嗱、呢个我要特别讲明，所以我话我唔系支持佢哋嘅做法，唔系话喂我系咩爱国爱党阵营，只不过我挑战紧你头先所讲嘅本土意思。 唔系嗰样嘢，亦都系就话佢点会知呢啲漏洞？而呢啲漏洞系乜嘢人话俾佢听啊？ 社工咯， 嗰啲就系啲汉奸话俾佢听啊嘛，就系嗰啲话，头先你讲嘅有个某一啲政党吓，又话个名有民主两个字，但系冇咗民主呢样嘢噶嘛。 咁你又要搞翻清楚、哦，究竟你而家系嚼嗰班汉奸啦、啊，定嚼个政府先？嗱，你而家本土咧好似好嚼个政府，因为你开头话喂，屌你啲 policy 益外人唔益自己有啊嘛。而家突然间就将个矛头踢咗去个汉奸度，咁所以我就话啦，嗱， 系噶，系噶， 企边度 只拎住啲汉奸噶， 企边度嚼边度。 例如咩汉奸咧？第一个咪阿蔡九咯，系咪啊？ 我唔攻击人嘅， 你又攻击人咁， 唔系蔡九唔系一个人，系只狗啊！我哋讲紧，我哋唔系攻击紧个人，我哋攻击只狗啫。我而家吓， 因为咧，我其实咧嗱，从即系大家我哋点解会话上嚟踢呢个搏击会咧？就系、是、话。我哋希望咧系透过呢啲咁嘅对话，我哋搞清楚件事个方针。嗱， 我谂同意嘅， 我谂我从来啊，大师， 我都同意。 我开头我讲嘅嘢，你开头未必可能有谂过咧，因为老实讲句，人好简单嘅啫，但求一蚀，我而家急急地咯。总之有个地方我抒发，咁啊出咗去咪 OK 咯，系咪先？但系问题，你都要有个目标去嚼噶嘛。如果唔系，大佬打飞机同搞嘢，点解啊？目标唔系你过程一样噶，目标唔同啫嘛。 唔系个过程又唔同。阿伯，你又真系嗱，你打飞机同，唉，算啦，嚟啦，大家明噶啦。 咁所以咧，其实我最主要咧就首先要搞清楚一样嘢。咁我话啦，究竟个矛头要闹边个人啊嘛？政府做啲嘢有漏洞。有人嗱，所以我开头我话啦，如果你问我自己个人觉得嗱，我先声明系人都知噶啦，我好认真啊六八九嘅，所以咧我就唔会帮佢契弟讲嘢嘅，但系要公平啫。咁你而家真系有啲 policy 出咗嚟，咁啊有一啲社工啊又好，或者有一啲嘅揾食嘅人啦吓，咁样安排一条龙落嚟生仔，系咁 bid 系咁 bid 咁样，你有班咁嘅人系利用紧呢啲漏洞去益你， 系啊。 某程度上同一啲律师冇乜分别嘅啫， 即系好简单讲一样嘢，你话即系新移民 如果未住滿七年可以申請呢個綜援。咁其實講咗好耐嗰個綜援究竟係幾多呢，即係如果你成日攞個例子就係話四人家庭兩個大人兩個細路仔，其實你跨加埋曬你可以攞兩萬幾蚊。你唔可以攞成日攞呢個基數去計㗎嘛，因為呢個二萬幾蚊係加埋曬好多唔同嘅 subsidize、啊、例如傷殘啦係咪， 我想問下球證打唔打得 㗎得 㗎唔係有啊 球證打得 㗎，有有先例可以打。 點解呢，嗱，我见到头先啦，球证啦，猛喺度喺度讲紧一堆数字啊，一堆人口啊咁样。 嗯， 喂，其实最主要讲紧嘅系个定义啫嘛。我应该俾你嘅，你唔好嫌少或者唔好嫌多。 屌， 屌你老味，你根本就唔应该攞，系嘛？ 唔系，因为咧有好多人就因为呢一个大前提，觉得咧嗰个利益就好大啦，于是就攻击一啲申请综援嘅人。我觉得咁系唔啱。你打我之前，你都要睇，唔系等我讲。 因 为点 解咧？我又要同翻呢？ 你讲嘢系冇两样嘅，只不过你打我实在打得太速啦。即系、 okay. 踢波先生咧，你下次可以等我讲完，你先至打我。 唔系或者咁讲啦，等我即系出埋张牌先。 系啦，你俾我你我 讲，你出埋张牌先，先得噶。 咁所以咧，首先我睇下大家两位同唔同意先啦。我回翻我自己嘅论点啦，就第一，其实个政策本身有啲漏洞，系有啲汉奸或者有一啲嘅人， 唔系呢个我又同， 认同先， 呢个认同。 咁所以咧，如果咁讲个罪咧，就本身唔系个政府啦， 系。 因为如果你话系个政府，我专登做啲嘢帮你，我都头先就阿球证都问你噶，有冇咩政策系自由行搭车唔使钱，你香港人要俾嘅先，有冇先？冇啊嘛，公平啊嘛。你搭车喂，分分钟你仲可以用张八达通平几号，佢要买单程票贵少啊，唔系喎， 佢有啊，你冇嘢系嘛， 即系咁讲啊，我举过例，咁我意思就话啦，咁人哋譬如话喂落嚟，咁你用去急症室，咁反而仲系好似内地人系俾多呢啲添嘅， 喂佢走数啊， 走唔走数一件事，呢个系机制问题， 走数嗰样嘢， 我定价我系贵过你香港人，呢个系唔系事实先？嗱，我哋而家讲紧系 佢讲嘅政策有冇 favor 边一啲啊嘛？ 咁所以咧，如果系咁讲，本土个矛头就应该系嗰啲卖国贼，就唔系个政府先， 嗯， 系嘛？ 呢个 首先大家同意啦，系嘛？咁、然后我哋又再讲啦，嗰啲性爱战士嗰啲咁讲啦吓。 喂，你老啲性爱战士都好难听呢样嘢，你不如开名呢？ 你唔使咁惊话嘛，冇人知你系边个嚟噶？ 呢排呢排闭关啊，正心 B B 啊嗰啲啦， 唔好咁惊啊嘛。 嗱，嘈紧内讧啊 嘛。咁人哋又讲，喂，屌你老豆又系香大陆人，你其实只不过系早嚟啲啫， 呢个系啊， 你早嚟咗我两代啫，你咁有乜咁巴 Q 币啊？系嘛？喂，咁调翻 早嚟嗰一代唔会一嘢就摊大手板叫个政府俾钱佢噶嘛？ 你要谂清楚喎、啊， 你谂清楚一样嘢。 你啱啱由内地落嚟嗱，我未经历嗰个年代啊，我啊睇过一套戏啊，就叫做《黄飞鸿》，系嘛？ 咁你睇戏当真？ 唔系冇嗱，我就问翻你一句，喺当其时啊，系唔系真系有一啲嘅地方就讲明华人与狗啊不得入来先？ 系啱 呢个系嗰阵时佢哋所讲嘅本土意识嚟嘅，因为英国人系佢觉得呢度系佢嘅地方嚟噶嘛。咁、然后我哋嗰啲老豆老母就喺内地落咗嚟香港啊嘛，系、嘛？咁理论上嗰段时间系新香港人啦、啊。咁然后佢又剥削紧你噶嘛？啊，你又净不得入来添。咁好啦，咁我哋系咪要用翻同一套嘢？即系恶家婆，我后生都受得我个奶奶气啦。你老尾而家你 新新抱， 其实调翻嗱，其实调翻转一样嘢咧，就系话有好多一啲而家本土嘅香港市民咧，就譬如话系有啲好简单样嘢，就唔好话净系攞综援啦，净系话系以呢个排队上呢个公屋嚟讲啊，有啲真系落到嚟，真系啲大陆新移民。就嗰啲殖民人士一落到嚟香港，佢哋可以就係話透過一啲社福機構啦，跟住就同社署嗰邊申請，少社署嗰邊幫佢申請，就同呢個叫做房署嗰邊咧，就排隊攞咗間公屋先嘅，都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咁呢樣嘢就係導致到有一啲嘅香港市民就覺得，喂，你哋咁樣嚟到去。叫做我哋會覺得打尖啦，就做咗呢樣嘢嘅時候，喂，咁對其他嗰啲人點啊？咁呢 樣嘢企開兩步先，而家球證又落嚟踢波。 哦，好， 即係大師，你講緊嗰啲係濫用呢個機制嘅人，你一定要擺一條線落去，就係話界定邊一啲係濫用機制嘅人，邊一啲唔係。即係我假定，如果有一個人。佢真係譬如而家講緊綜援上訴機制勝訴嗰、那個女人啦，佢真係落到嚟香港，第日佢老公即刻死咗， 咁佢翻上大陸，好簡單。我覺得依啲翻上大陸，你留喺香港做乜啫？ 唔係咁， 你都其實嗱個問題係你落到嚟，佢個 point 就係話佢要照顧佢個先生啊嘛，係咪先？咁個先生已經不好意思啦，佢已經。 我就是 particular case， 我唔系同你讲呢一个人，只不过就系呢个系一个引子。我觉得真系有一部分人，又或者有一个好 extreme 嘅 case， 有啲人咧系真系需要嘅，而嗰啲人就可能真系根据即系喺你口中讲嘅证据啦，即系我觉得都系证据啦。咁喺嗰啲人嘅帮助底下，喺呢个社福制度里边转一啲快啲嘅方法，利用呢啲漏洞去快啲攞到间公屋。好多香港人覺得是不公平的，這一樣我認同，但是你首先要界定哪一些是濫用的人，即例如他四肢健全的，應不應該給全數的一個綜援，他又或者他可不可以夾硬告訴醫生說我這隻手不能動，他騙取更多的綜援，這是講兩樣東西，請你清楚界定哪一些是濫用綜援，哪些是不濫用綜援的人，即我從來都覺得這一樣東西，其他呢我就覺得跟你即其實觀點跟你所謂的本土派其實沒什麼不同的，這樣而已。咪后你可以咪后讲，所以唔使讲到如临大敌咁啊。其实我哋唔会有 dead air 吓。阿大师你点睇咧？ 唔系咁呢样嘢，亦都系真系本身嗰个政策系有问题。咁呢个我系认同。 咁我就话 呢个 我 认同 系问题。 呢个系 拆出嚟先。 系啊，即系。如果你覺得呢個政策有問題嘅，請你完成呢個政策。如果呢個政策係冇問題嘅話咧，你又話俾我聽點樣捉濫用呢個政策嘅人？即系我講得好清楚嘅。 嗱，因為我呢度話打個比喻啦，咁啊，譬如話我唔知啊嚇，阿大師佢咪好似啲泛民咁樣冇回鄉證翻唔到大陸啊嚇？咁其實你翻大 唔係我都翻過好多次，我啲 small potato 嚟嘅啫 ，very good。咁你如果行翻大陸啊，你去嗰、那個即係你譬如沿住個即係一出個火車站嗰度直行啊嚇。咁你就会见到有好多人呢就会有你先生要唔要靚女啊。有冇试过先 你而家系啲人走埋嚟问你先生有冇奶粉啊。 Exactly， 你明白啊你几耐冇返上去有返 大陆啊你。 对唔住咁我而家系讲緊我嗰个例子。 咁、okay, 你而家 challenge 我冇意思㗎。嗱咁你调返转头就系咁讲。一个内地人佢落嚟香港等于你返大陆戇交交我又唔知边度有小姐。我点知道屌啲小姐匿埋喺啲咁嘅民宿。突然间有条咁啊谋你攞张卡片嚟，喂，小姐好靓噶，啊，你嗱嗱声跟我过嚟玩下啦，咁你咪跟佢门路去咯。咁而家问题系内地嗰班，你头先所讲话有啲制度上嘅问题系嘛？咁你真系有一班盲工捉教佢啊嘛？我哋而家个社工嘅制度做咩啊？开 case 啊嘛？我要救几多只 case 啊嘛？如果唔系我俾人炒啊嘛？ 但系而家你变咗讲到系社工好似跑数咁噶咯，但系交唔到数，交唔到数俾人插噶 ，exactly。所以你喺变咗你要讲一个 policy 之前，我就话啦，要四方八面，我哋一定要讲个公平个环境嚟讨论，系嘛？咁所以而家我就讲紧，头先我哋又俾你即系俾个求证，唔知点解冇立住个波带到好远，而家人哋就执紧你一样嘢嘛，你嚟先啫嘛，我嚟后啫嘛，你有乜咁巴 Q 币啊？咁我而家想问下，咁你作为本土嘅，你又点睇咧？你点应付呢个问题先？本事同根身相煎啊，何太急？ 即系你系问紧阿大师点样睇？就系话，即系当你条线画咗喺落嚟先，落嚟后 系啦。 咁你系啦，咁你如果系条先落啊条线画咗喺落嚟先定落嚟后嘅人咧，咁你本土派点回应？ 系啦，咁我头先都讲咗啦，咁啊，梗系以我哋香港呢边个位先。你所谓落嚟先嘅意思系话，嗰班大陆人排队落嚟先， 唔系嗰班。因为而家嗱咁讲啊嘛，你而家话你要排嗱，某程度上嗱，内地人嘅感受就系、是、你香港人而家排斥我。当然啦，我谂后几节我哋可以讲下点解我哋会有呢个问题先啦。而家我哋先用佢个角度嚟睇你排斥我，你排斥我嘅时候、就是， 其实我直头唔想面对呢啲咁嘅人啊。 但系问题就系、是。你都系早嚟咗我几步咋嘛。 佢心目中佢咪一样觉得你系大陆人。 係啦。咁点解你大陆人不打大陆人啦嘛。咁点解你呢个大陆人要本土本咩土啫。咁嗱跟住呢嗱呢、這个系我自己长期讲所以我亦都唔隐瞒。我成日都觉得句你香港有张身份证大撚晒咩。包你生养死葬咩？ 但系而家问题咧，大陆人唔系中意呢张身份证嘛？佢点解要放弃佢呢？咁嘅嘢走落嚟攞我哋张身份证啊？ 因为我而家就开始挑机啦，开始挑机啦。我就觉得本土派成日觉得我揸住张身份证咧，生养死葬乜撚嘢都系香港你呢边我嘅， 你唔可以过嚟抢，系嘛？因为你抢薄咗我，所以我屌鸠你，系嘛？佢呢个系 zero 心机嘛，就 系 话 确实系嗰、那个。如果你话系以呢、這个， 即系等于调翻转 touch wood， 当有香港有一个人攞中门，当佢有攞中门。如果内地有一个人佢嚟攞中门嘅，呢个人个中门少咗嘅，唔系噶嘛？嗰啲钱都系边个嚟啊？都系香港纳税人俾嘅啫嘛。 嗰、那个唔系一个灵活游戏。 系啦，呢、這个唔系灵活嚟噶嘛？咁所以而家本土就会觉得嗱，成日听你呢句嘅，你哋落嚟攞咗我哋嘅福利，系唔系咁讲？系咪先？咁好似觉得呢个 pool 有你参与，即系等于买马咁。喂，屌你赢咗佢啦，咁我金多宝冇咗啦，我咪屌鸠你。所以你六合彩。一买唔中第一句讲咩啊？冇人中，冇人中，冇人中，呢个系个心态，系咪先？咁我而家就系、是，所以我 challenge 嘅就系话啦， 嗯， 点解本土嗰啲人，你哋会觉得人哋落嚟抢咗你，系咪将身份证巴捻币先？ 我就完全吓， 咁、啊、就我哋系咪下一节？下一节再嚟倾下。 六四呢件事。嘅所有嘅真相咧，現在我哋未完全清楚。 如果有一個中國人要攞諾貝爾和平獎，我一點係唔係好明白嘅？點解第一個攞諾貝爾和平獎嘅人唔係中國嘅鄧小平先生？ 現在咧，大家都唔需要堅持啲乜嘢立場，我哋嗰個空間同埋商量嘅餘地咧係好大嘅。 梁振英，你有冇講過？香港始终有一次要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来对付示威人士，有并没有？ 我绝对没有说过。 民怨沸腾，忍无可忍，全城愤怒，杀出血路。新比、森马、文昌、B 哥，独立精神，坐言起行。云端起义每月巨献 ，I Revolution。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每次听 每次 听 我都好好笑，因为阿土啊嚟咗，咁咧即系喺出边咧，一有人听到 Jingle 已经我真系笑。 唔系叫阿 B 哥再录过。 唔紧要啊！咁咧，其实头先咧，阿土尼喺出边咧就已经喺度漏打啦。因为咧，头先我哋讲嘢期间咧，咁佢当然有啲嘢唔同意啦。咁我作为呢个求证都非常欢迎嘅。不过咧，就请留意日后嘅公布啦。咁就 你小心啊，土分分钟可能抌你鸡嘅啫。你落到嚟，我分分钟濑嘢。 咁啊几好啊，系嘛？我都话 咪几个人围佢咯，冇乜嘢。 你就两个围啫，屌我讲啊讲去，我系谢之峰嚟啊，我落场踢波嘅有时 候。我到时打啲花生嚟啊，大佬。 嗱咁啊，第一集啊，我谂又要回应翻我哋嘅 Jingle 啦，又系呢句啦。咁啊喺鸡蛋同高墙啊之间啊嘛，咁我哋讲紧中港问题咧，其实就唔系鸡蛋同高墙，系讲只鸡同个胶嘅问题，系只鸡同个胶嘅问题。OK， 嗱点解咧？其实。中港我再远少少咁讲返啦，咁啊譬如话走难落到嚟一批人，咁啊我哋个老豆老母嗰代文革啊，咁啊落咗嚟香港啦，咁跟住之后其实断咗好大轮㗎，因为啱啱系啲隔离政策啊嘛，咁我哋记得嗰阵时候呢，我哋细个仲要跟住个老豆老母啊，攞住一包二包，喂几廿件衫裤着起身，大热天时喎。几廿件衫裤， 真系听到阿伯讲呢啲嘢咧， 就真系 大地，真系大地恩情。我突然间谂起大地恩情。 嗱，我话俾你听，嗰阵时候寄嗰啲邮包啊，仲要唔可以俾人哋见到个地址嘅，咁咧就收埋喺个衫袋。咁啊，一去到货过咗火车站咧，就嗱嗱声攞出嚟咧，就贴喺个袋度啊，除晒啲衫啊、裤啊，真系底裤都要除埋咁样寄出去。OK， 咁啊，去到边个时间我哋开始有中港嘅频繁出现咧？开放政策。 咁啊，於是啊，大量刺激香港人上去，開頭就開廠啦，拉尾開波啦，係咪先？咁啊，我諗大家都聽過啊，嗰陣時候夜夜笙歌，晚晚風流，發廊街可以洗頭洗足幾個鐘頭嘅。 哦，呢啲要你聽啦， 唔係，反而我想知阿伯睇嚟好有好有經驗咁喎。 話啦，嗱呢啲咧細節嘅嘢，我哋有機會我哋絕對可以講。咁我哋先講緊個中港交流，其實都可能係一啲體育嘅交流開始啦。咁啊，嚟到最拉尾就發覺，誒、哎、香港亦都有一個問題，就係咩咧？大家嗰個男女嘅失衡啊！啊，咁啊开始有港男港女个问题啦，咁有时成日都听到啲巴打都系咁讲噶啦，喂屌我要受你气，我翻到去上面三舊做大爷，有冇听过呢啲咁嘅嘢先？系嘛？咁啊当然啦，后生嘅三舊上去做大爷啫，老啲嘅喂大佬香港搵唔到老婆啊嘛，咁点搞啊？ 就上包件噶啦。 啊，咁啊成日都觉得喂结婚生儿育女都系我做人嘅一个权利嚟噶嘛，咁于是咧就开始上去，以前你明白有张身份证，就好似等于60年代。金生阿伯嚟香港，哇！嗰啲咩罗兰啊，嗰啲咩成啊，嗰啲梁醒波啲嗱嗱声将个女要嫁出去，一模一样嘅啫。好啦，而家发觉佢嫁咗落嚟啦，出现咗好多中港家庭啦，问题出现系嘛？咁我如果想问一下啦，以阿大师咁睇呢一个现象啊，嗱，如果有啲男人话俾听，喂大佬。我好痕喎，我冇老婆娶喎，咁点搞啊？系咪你帮我搞掂呢一心？我唔系心中嗰团火，我系胯下嗰团火。咁系你本土点样帮佢搞先？ 嗱，第一样嘢咧，本土咧就系唔系包帮人搞。搞掂下低团伙嘅，你要搞清楚 吓、啊。 我哋唔系欢人专搞出火嘅，系咪先吓？但系你想讲嗰样嘢咧，就呢、這个系。一个正常嘅现象就系、是、话，喂，你当然啦，你大部分上边内地，好笑啦你。 嗱，我求证又要介入啦。你本土究竟有冇咩实质上嘅 suggestion 就系话，即系支持陀地，即系我哋一齐要反对呢、這个新移民，同埋反对埋呢个外劳。 喂， 尤其是一啲 你唔系嗱，你话陀地方面咧，咁我相信呢样嘢系自己香港呢边嘅嗰啲自己人要争气啲先。嗱，真系嗱，呢个系要嗱，如果你去到婚姻呢个问题，喂，你冇得强迫噶嘛， 我俾你拣啦， 啱唔啱先？喂，你都想仔拣件，拣件乌克兰噶啦，系嘛？ 我先简单啲，阿杨幂同阿如花，你点拣？嗱，如花一路挂佢自己陀地嚟噶啦。 唔系嗱，我拣杨幂，唔使讲嗱，我拣杨幂，即系我觉得国货咧有时系好嘅。 嗱，有时嘅嘢老实讲句，你又唔好去到咁 extreme。你要咁 extreme 话，我都冇得拣喎，大佬。 咁我咁讲，你又唔可以揾如花嚟同杨幂做对比嘅， 系咪先？ 叶翠翠 赌啊，问你， 叶翠翠同杨幂，你拣边个啊？咁样，大家都系整噶啦，吓， 系咪先？ 咁但系问题，你即系当然啦，而家香港女仔就梗系要求高咗啦。几时开始咧？就真系多咗女仔就系选择唔结婚，又一多咗女仔选择就系佢觉得自己做嘢系有 一个，呢个系嗰个社会导致到佢哋咁噶嘛？ 你。我都系佢自己揀嘅，唔係 你又唔可以乜嘢推落個社會度喎、啊， 即係我就咪推落個社會度咯。就係、是、咁，但係始終係因為個女仔自己揀咗，因為佢覺得嗰個生活比較適合佢嘅，即係佢會多啲選擇，佢唔使睇老公面色啦。因為你身邊嘅人始終都有啲三四十歲女仔結咗婚同個老公又嗌交嘅。 誒、欸，我可唔可以勾下求證？ 喂，你好似講緊你自己啲嘢咁，你而家覺得好似講自己 出現嘅問題咧，我又真係有做過功課嘅，係嘛、嗯？其實係香港啲女仔咧，就特別中意啲。外地嘅男士嘅，你试下落老懒望下， 呢、這个又唔系好认同。嗱，呢个我又唔好认同。 你要用，所以我咪成日都话你个主持都要揾条女上嚟咯。三条麻甩佬讲女人嘅心态，边有说服力啫？ 唔系嗱，而家其实我哋都讲翻个中港婚姻导致到个中港矛盾啊嘛？点啊爸？ 冇参与，吓吓 吓。咁好啦，咁而家就咁讲紧，你本土点帮你阿爸出火？讲埋呢个政策先，咁你认为应该点搞呢？喂，嗱，而家佢咧真系咁讲，嗱，我一身啊做孤吏，我啊一身横练嘅胸肌，而家问题我临老啦，有团火喺度，咁啊冇火出，咁啊一四一都执埋添，咁啊 开饭 吓，咁好啦，咁而家点搞呢？我想上去娶个老婆，一落到嚟就俾你屌，系嘛？喂，我都系 嗱，喂，咁两件事嗱，第一样嘢咧。我哋系唔介意，我自己个人啊，冇话我哋啦，我唔能够代表晒全个半岛派吓，我讲我自己好唔好？我自己意见就系话，我唔介意啲人去世界唔同地方去娶老婆嘅， 系 呢、這个唔我呢、這个呢呢、這个呢、這个我绝对认同嘅，话大佬你大佬所谓自由爱情啊嘛，大佬我唔系揸支枪叫你指住你话一定要同个香港人结婚啊，或者你要同大陆结婚，唔系咁啊，但系嗰样嘢就系话呢样嘢系第一，我系承认我哋香港人。香港嘅男射戰鳩格嘅，佢戰鳩格係咩咧？ 唔係你戰鳩格， 我嗱喂，我收唔係喂嗱，大家聽下嗱，大家聽埋先。 有啲香港嘅男射 戰鳩格，我修正，我修正我呢句説話。哇，你 呢啲嘢清清楚楚啊嘛， 冇咁樣。嗱，我修正翻呢句説話先。 我即刻攞我啲假生嚟掌你嘴。 唔係啊，你嗰啲咩洗洗髮嗰啲都未講完啊！嗱，唔係係因為佢哋咧喺香港叫做話嗰批戰格嗰批咧就呃唔到女。就翻大陸呃到俾啲女，啲女就以為佢好有錢，咁佢調翻轉落到嚟香港嘅時候咧，就發覺咦，原來你經濟係有問題嘅，咁從而之中，佢就會多咗好多咩啊？搞咩離婚啊？跟離婚之後，咁佢又佢本身同個香港人結咗婚之後，佢跟住又攞咗個所謂叫做居港權，咁你個矛盾先咁樣慢慢越嚟越多，跟住之後就多咗咩啊？唔好話多咗啦，即係叫做話開始有人搞咩啊？搞假結婚啦。为咗个身份证走落嚟香港假结婚，好似三皮嘢，三皮嘢好似三皮嘢一次系。 咁你有冇实质嘅 suggestion 点样呼吁啲人唔好翻上大陆娶老婆咧？ 唔系，其实调翻转一样嘢，即系 我想问你一样嘢。 其实一样嘢就好简单嘅啫，我会睇翻，如果你系有呢个经济能力嘅话， 即系有经济能力先好翻大陆娶老婆。 唔好话翻大陆啦，你喺香港都得噶。我讲嘅就 经济能力就冇谂住结婚啦。 呢、這个确实系啦， 系你死啦， 你死啦！呢个确实我同你讲，嗱呢个我确实觉得系， 我唔争你，不过咧就呢样嘢我唔插你嘴。不过咧， 等我喺度咧做一个好简单嘅呼吁，大家你清楚。以上嘅言论咧，系阿大师嘅啫，大家围屌佢咧，唔该写咗个名啊，写清楚系大师 ，OK？ 因为预咗俾人插我，你讲我呢句。 嗱，我唔知你哋有几多少朋友系做地盘嘅，因为据说咧，我有班朋友咧就即系所谓系头先我哋讲新界原居民嚟嘅，佢系真系冇乜技能，但系佢衰在有个丁权，咁咧佢又冇乜特别学历啊，成日嗰啲嘢个冚烂就捞地盘捞三行。咁你问我对嗰啲朋友有咩睇法？咁啊，实际上粗粗鲁鲁咯，咁但系粗鲁都系香港人啦。咁但系佢有一样嘢同我心目中谂嘅好唔同嘅就系话，佢哋真系好偏向喺大陆消遣。第二样嘢就话佢哋喺消遣嘅过程咧，系会纠结咗一班所谓大陆嘅朋友，例如日即系当然系有男有女啦。咁你当然就系话啊，我因为消遣识到一班大陆嘅朋友，于是我多咗翻大陆嘅时间，于是我会顺势就系话喺嗰啲，如果我识到个朋友嘅话，我会想同佢结婚。跟住就系话，如果个老公喺香港做嘢，咁我当然申请埋个老婆落嚟啦。咁呢个系个 ideal case， 即系一个正常嘅 normal practice， 就系一件咁嘅事。所以即系始终你唔能够将一啲所谓叫滥用呢个机制嘅人拉埋出一齐出嚟讲。咁但系你话呢班人， 佢所以我就如果佢本身系有经济能力嘅话，唔会导致到我哋香港造成一个压力嘅话， 呢一样嘢我就啱啱想讲啦。当你即系当然我又唔会直接问阿金金大师打份咩工啦。咁你如果打份政府工嘅话，咁你当然你的生活好有保障系咪？即系你每一样嘢都有人 take care， 又有长俸系咪？冇长俸都有老强啦。咁但系你作为一个三行工人，佢真系可能自己几个师兄弟所谓叫攞个商业执照，叫做去帮人做装修。你话嗰啲人所谓叫有咩经济能力？佢最大的经济能力就是个丁权。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佢唔起屋，又有丁权一早已经系俾个屋企卖咗，或者佢自己有份分钱嘅，佢又使晒。佢唯一嘅技能就系话做三行佬做到五十岁，咁又冇乜积蓄嘅。咁我系真系问，即系头先你系咁睇啦。咁呢啲人都需要结婚嘅。你话一个粗鲁嘅人做惯三行嘅人，你叫佢唔通落老懒识条靓妹咩？ 点解唔 得？即系唔系唔得？即系难啲咯。即系我有个朋友。 哇！大佬发发声回气又快。 我唔知啊，咁但系嗰啲人，你话喺香港识朋友，真系我会好 practical 咁，即系觉得系一个问题咯。你话佢你觉得翻咗大陆消遣会识到一班文化圈唔同嘅人，因为佢心目中佢所谓屌你嗰啲大陆佬仲谂核突过我啦，咪周街撩鼻屎屙屎系嘛？我起码唔会周街屙屎先啦，佢咪觉得我好高档咯，我好高尚咯。哇！呢、這个香港嘅男人啊，去厕所识去厕所噶，屙屎识去厕所，我错， 去厕所 识去 rephrase， 屙屎识去厕所噶，哇！咪好犀利咯，系啊，佢哋眼中就系咁啊嘛。当你翻大陆消遣嘅时候，你梗系话俾人听，我系啊，我做室内设计，我咪做装修啊。 你搞清楚一样嘢喎，设计系画图嘅喎，我系点啲人装修嘅。不过兄弟唔够人手嘅时候，我都会落场做下。咁我咪有一个室内设计师，但其实系一个装修佬咯。即系我身边系有啲咁人嘅。 唔系咁嗱，我哋都嗌得阿伯，我哋年纪都大翻啲啊。咁我哋又讲翻啲实。制嘅情況係點樣啊？ 你嗰啲係 你嗰啲 係呢啲係啲實戰經驗啊嘛，係嘛？ 呃咗幾多 個？其實咧，你要咁樣諗法。嗱，我最中意噶啦，我成日套翻入人哋嘅角度去睇。我哋老實講嘅，咁啊，阿大師嗰啲可能真係可能本土啲，我真係好唔中意啲大陸人。無論係文化上或者 click click 嘢，我哋後少少。 我中意大陸人，嗱、啊，楊冪嗰啲 OK。 唔係，你聽我講埋先，你聽我講埋先，你要諗下。喺中港贸易，头先我咪讲过，我哋香港人想去大陆嘅时候系咩时候啊？就系讲紧啲经济开放嘅时候，我哋上去开厂啊，跟、住就上去开波啊嘛。 系啊， 咁你谂喺内地人，佢接触香港人，佢最多嘅系咩嘢 啊？就系、是、大陆人攞住， 佢就系觉得第一，你香港啲老板好刻薄，所以你香港人好刻薄。啱唔啱先？嗱， 呢个未必认同，呢个未必认同。 佢接触到嘅人系咁多啫嘛、第二样嘢。你嚟親嗰班咁嘅鹹蟲，你知道你明唔明白香港人想去大陸度叫雞係好核突嘅事嚟嘅？點解呢？50蚊30啦，買生果啊，買生果啊，你明唔明？咁佢哋會覺得一樣嘢，你又鹹濕 又冇錢 又 cheap。 有好彩阿 B 哥唔喺度，我惊阿 B 哥会冲入嚟啊！ 嗱，唔系，因为你要明白到喺嗰个时间会翻大陆消遣嘅人系乜嘢人啊？后期就系后生仔多，前期就真系嗰啲地盘老多，因为嗰个年代你有睇金鸡 有曲线咁喺度 shoot 我就系我都老啦，即系唔系后生仔哥。 你好似喺金鸡嗰啲大佬耍套醉拳都几旧，唔系个个去得。咁佢哋又希望又点咧？其实钱我就预咗攞嚟使噶啦。不过玩多两 Q 啫，咁所以都会讲价。你谂下喺嗰个年代，其实人好得意噶。喺佢未接触过香港人之前，佢系听翻嚟嘅。我听啲同香港嗱、等于你而家你未必有台湾嘅朋友，你可能会觉得话俾人听，我听啲人讲台湾佬会打老婆，系嘛？类似啊嘛。我听啲人讲，你未必有日本嘅朋友，啲日本仔好咸湿噶，好大男人嘅。好啦，有一个咁嘅印象落咗嚟香港。其实转捩点系边个呢？我话俾你听，我好捻憎个董建华。 边个啊？ 董建华。 董建华咧 ？O K。 金金大师有讲，我哋中港矛盾开头点样去发现嘅呢？就系、是、由沙士个年代开始，就系、是、自由行开放。 2003年， 2003 冇问题嘅。你咪一个政策，我自由行开放，其实我谂住赚你钱，我使唔使讲出口先？唔使噶嘛。你做乜讲到你老尾好似？啊！阿爷打救我啦！咁嗰班撚样咪以为我真系落嚟打救你啦？ 唔系，但你要记住一样嘢，我除咗跟住之后仲要 SIPA 咧， 唔系你唔系啊？你 一步一步， 唔系你嗰个角度就系话咩咧？其实我讲真句，我一样可以好高调噶。好啦，既然你内地咁有需求想嚟我香港买嘢，我而家开放俾你哋落嚟买嘢啦，好高调。喂，咁你香港人嗰种情绪唔会觉得咁差噶嘛？喂，你老尾你要。你要喺大陸嗰度拗嘢落嚟，你董生你代表你個人好啦，你係特首啊嘛，你代表我香港啊嘛，咁而家你香港嘅，你成班人話喂大佬我就嚟餓死啦，仆街，你落嚟啦，你唔落嚟我死噶啦，咁阿 SIPA 又真係救翻你香港噃，好啦，唔係你個自由行同 SIPA 真係救翻你香港。咁跟住你记唔记得有一单嘢，唔知系机场定咩？有冇有有讲？如果唔系中央开放落嚟，你班香港人饿 Q 死啦！嗰原文系讲国语嘅 ，OK？ 唔止机场嗰人讲，好多大陆人都咁讲。 咁你谂下啦，代表你嗰条扑街，佢系咁讲，你有得唔认咩？你有得唔认咩？你可唔可以话喂董建华唔代表我？你讲咗咁多年啦。你而家就话梁振英唔代表你啦，咁佢咪一样想去大陆扑街，系咪先？咁佢扑我哋跟住扑噶嘛，大佬啊，系咪先？咁冇计噶，你谂下，同一样嘅政策，你 present 得差，你令到我香港人觉得口唔冷高兴，咁跟住开始矛盾咪出现，大家认为系唔系咁？ 你喺你呢个方向讲就 系、 是。但系喺我睇到就系话，即系当你所谓叫交流多咗嘅时候，系唔系政策上面嘅交流多咗啊？系香港人普遍同大陆人之间嘅交接多咗啊？何谓交接呢？喺铜锣湾见到系一种交接，喺地铁。 膊头插膊头是一种交接。如果我做 sales 的话，我见到个大陆佬又来同我买嘢，这个是一种交接。在罗湖口岸好多来来往往本来翻大陆人，即是本来翻大陆做生意的人，见到啲水货客又是一种交接。当呢啲交接出现咗嘅时候，好多普遍的香港人会问一个问题。第一，我见到嘅嘢我唔鍾意。第二个问题，我问我点解唔鍾意。即是你问我好直接嘅，即是剛才嚟呢度嘅时候，咁有个朋友问路，咁即是你问我佢係咩人呢，我噏唔出，但我大概觉得佢係马来西亚华侨咁上下啦，就用英文嚟问嘅，即是如果唔係马来西亚华侨就一定菲律宾啦。咁、那个问题就係我又问返自己，同一时间有两个人用国语嚟问路呢，有礼貌啲过我觉得嗰个係台湾人嚟嘅。而係普遍香港人都觉得大陆人会俾咗一种冇礼貌、冇文化、冇公德、冇公义嗰种感觉俾香港人。当你一觉得有一个嗰人系大陆，自然就将呢一扎所谓叫价值咧套落咗嗰个人嘅身上。 因为我话知道大师都曾经即系都对于呢个上水嗰边啊嗰啲咁嘅水货客啊，都曾经都为我哋香港都出过一啲力咁样啊。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玩下， 我就有喂，我哋好认真噶玩咩啊？要打你好认真嘅搏击会啊嘛。 得阿伯嗱， 唉，你真系啊！ 我俾你问埋条问题先，我俾你问埋条。 咁我又咁讲，我哋有阵时候咪成日都话啦啊，其实而家嘅大陆就好似我哋以前70年代香港啊。系嘛，即系个类似咁上下啦，又咪又成日都会讲话，喂，你台湾又系唔知几多十年代嘅香港啊，咪成日咁讲。 而家大陆扑街话已经超越咗我哋 嘅。嗱，唔紧要，我想问一个问题嘅啫。嗱，即系我哋大家都系讲紧同一件事啊。Raymond 头先都讲啊，大陆嗰啲水货系咪真系好捻恨憎？ 系 香港走去外国度买水货手袋嗰班捻样，系咪又系好恨憎？ 唔系， 唔系，我想听点解？ 系啦，嗱，点解咧？我 因为佢系香港人 ，sorry， 我咧 唔怕，我啱帮你答呢个问题，你答先。 這個、呢个咧，我可以答点话唔系咧，因为我喺我后生嘅年代咧，都曾经跟过一团。我哋唔会去到嗰啲地方，好似大爷咁嘅，或者我哋买完啲嘢咧，我哋唔会当街当去 pack 嘅。基本上，如果系你头先讲嘅买手袋嗰啲咧。根本上你入到去，基本上嗰啲人长期去嗰啲 sales 知噶。嗱呢样呃唔到人啦。我真系去过，我同你讲，我系真系去过。 咁我又 咁样咁嘅话咧，尽量系会骚扰嗰度啲人咧，系会少啲嘅。而家调翻转，而家大陆嚟嗰班冚家产咧，周街踎喺度 pack 货，佢哋做乜撚嘢啊？ 嗱，咁我呢度打个岔啦。 唔系，我想再 讲我涉多个话题先啦。咁我谂我哋啲网民都可能有啲一齐去过泰国啊。咁啊，你知泰国最出名嘅。 马龙维低夫。 系啦，去咗伊势丹，拿住个夹吉夹入去嘅。我都唔知道波都冇嘅，你买咁多 block 嚟做乜 Q？ 但系咧， 佢分俾嗰啲 friend 啊嘛，手信啊。 我话俾你听。通常呢如果要去呢啲时候呢啲男人呢就坐埋一二角打机。我话俾你听啲女人喺嗰度买博洛呢係一样趴晒喺度啊，一路喺度 买。 係一样。嗱，我唔可能话一样嘢就话，但我成日都咁讲，我做人要公平。係咪 我讲呢样嘢都公平。你剛才讲呢样嘢呢我就想问下你啦。会唔会每一日都系嗰班人，我相信你而家讲话去泰国嘅呢，你会唔会个个月、个个星期走去泰国嗰度扫空或底裤？ 唔系，阿大师，我为咗精准啲讲阿大师嘅观点。如果你喺一个欧咧，你日日同我买空或底裤，你一日300团嚟，你一个月嚟1000次，我懒理得你去死，你咪买捻够佢咯。个问题系，如果嗰个所谓叫水货团，日日喺我楼下间士多，日嚟走豉油、走盐、走糖、走米、走面包， 纸嘅嘢嚟噶，系真系完全两码事。 个问题佢阻捻住我买嘢啊嘛， 唔系你真系你头先讲嘅嘢咧，系阿伯你讲嘢系完全两码事嘅嘢嚟噶。 所以唔系我意思， 你会唔会买捻到人哋冇胸围底裤买啊？ 系啦，唔系即系 我可以同你讲，嗰班冚家差可以令到。奶粉唔好话奶粉啦，尿片系冇 size 断码噶，你听过尿片 size 冇 size 咩啊？ 嗱呢系 啦，好得戇鳩嘅喎，真係尿片，屌你冇撚嘢啊嘛！大陸唔係用尿布嘅咩？ 嗱，因為我本身個人咧就唔係講嘢好大聲嘅，我驚插唔到你。 冇事冇事，得我講啦。 你譬如話咁講啊，咁我哋成日都講緊，即係你都知道，即係講緊奶粉啊，呢個係最緊要的一樣嘢啦。咁啊，我相信好多人都會同阿大師嘅諗法一樣。咁啊，第一樣嘢就係我哋個政府啦，阿高民望就即刻搞條熱線啊， 喂， 我未撚講完求證，我未撚出腳，你唔好撚掹黃牌 ，OK？ 好 嚇、啊，你係我成隻伸咗去先 ，OK？ 我聽多陣先嚇。 咁、啊、第一樣嘢設一條熱線喺度啦。咁其實呢條熱線戇鳩鳩嘅，點解咧？本來個奶粉箱我就賣俾啲藥房，就賣零售，唔係賣批發價。咁、啊、然後啊，藥房就賣俾啲市民就零售價，咁佢先有差價賺噶嘛。咁你整条咁嘅热线，你认为佢会唔会戇鳩鳩到走去俾个批发价你啲市民啦？咁其实第一就益咗啲奶粉商，咁佢就一定卖零售价嘅。第二，其实同一时间你就赶住咗啲药房。喂，你可以打电话去买零售价，你点会过嚟同我买啊？咁我要揾出路，咁我点算啊？本来我都仲有香港内地之分，而家我就药房更加卖俾水货客。第一未谂吃完。第二，以前你蚂蚁搬家就系嗰班冚家产，你讲得啱，日日都系嗰队人，而家就全民去运奶粉，哇！你而家明白到啊，卖奶粉个罪名同卖白粉系一样嘅，你而家系搞到我哋成个金三角咁样，全香港人走粉，你老尾！你本来嗱，你如果系嗰班咁嘅蚁民，嗰班咁嘅蚂蚁搬家，必要时打佢老尾两嘢。啊！佢会收敛下。你而家收咩敛啊？我合法带两罐啊，系嘛？咁啊，早两罐嗱、啊，你咪谂下咯。我今日我喺大，我而家仲有个诱因翻大陆做嘢添。第一，你而家香港啲烟咁 捻， 啲烟啊咁捻贵。我上面如果我系食烟嘅，喂，而家讲紧百几，你话迟啲会百几蚊包、啊，上面十七。 你惊上面假烟啊？ 我理得你啊！冇烟食嘅时候啊，假烟你都食噶啦。我茶叶都，我茶叶都烧过啊！你老尾。系嘛？ 冇咁撚慘啊！ 我讀大學嗰時冇煙買啊，係食剩嗰啲煙屎忽燉翻啲絲出嚟再燒過啊！嚇、啊，你同我講假煙，好啦，咁一日你上邊食煙，帶埋包煙落嚟香港，我帶兩罐奶粉上去，喂，你全香港人而家係你合法地要津貼我喎，係嘛？咁所以第一，你究竟係個而家問題係走奶粉嗰班啊，究竟係香港人？定系你嗰啲所谓嘅本土嗰啲乜水货客咧？呢、這个政策边个造成嘅咧？佢系啱啊！你讲得啱啊！佢个政策系保护你香港人啊！最拉尾咪善捻到你扑街咯？系唔系咁讲啊？好啦，咁又再讲啲嗱，我净系讲奶粉呢 part 啦，尿片嘅我唔熟。咁啊，阿球证已经好似想掹牌，球证喺你面前啦，屌啦！ 球证讲一样嘢啫。我同阿金金大師同嘅一樣嘢就係話，佢心目中唔妥嗰啲人係嗰啲粗魯嘅唔守規矩，但又影響到香港人嘅人走水貨。咁你問我嗰班人爭唔爭？咁我當然爭啦。咁但係我反為會轉過嚟問一個問題：如果嗰班人去天水圍有個 outlet 專係俾佢賣奶粉、賣尿片嘅，佢買幾多唔撚關我事。總之我樓下尿片啊、奶粉冚唪都有我自己份有我方法買到嘅。咁嗰班人對於我嚟講係咪好撚痛恨呢？我覺得又唔係嘅噃，係嘛？你直接而家深圳灣口岸有個 B3 去屯門啊嘛，你咪整個 B33。整佢去天水圍整個歐力囉，又賣奶粉賣奶粉賣尿片囉，係咪？我唔介意㗎喎。咁所以我都覺得嗰個問題係針對緊一啲所謂叫冇文化，所謂叫冇功德，唔守香港規矩嘅人，我就覺得多於就係話嗰班叫所謂水貨客。即係眾所周知，阿 B 哥就係吹蕭邦嘅第一號，我就係吹蕭邦嘅第二把交椅。即係自從呢個實施限奶令之後呢，蕭生已經好早已經講咗，嗰個限奶令係令到全世界人都變咗水貨客。以前就係好少部分人靠走水貨為生，而家就每一個人走水貨就叫賺咗水腳。咁所以令到每一個人都合法帶兩罐奶粉之下咧，你唔带你就戇鳩啦。嗱，咁所以咪全世界人带两罐奶粉咯， 因 为解， 因为咁讲，嗱，我就唔系话即系马后炮。曾经有一个网台嘅我主持嘅时候咧，我都系有讲过。咁当然个台最屘咩俾我讲到执咗粒啦。 哇，真系大镬啦！ 你小心啲讲嘢， 你小心啲讲嘢。阿头生喺出边啦，阿土喺出边啦。 咁啊，嗱，嗰阵时我有讲过嘅，其实你咪喺罗湖，净喺罗湖啦。嗱，咁鬼大个地方，我就画个地方俾你买奶粉。 点解呢？我有个规矩喺度嘅。嗱，你一定系嗰啲某几个大集团，我俾你喺度买。如果个市面出现恐慌冇奶粉，而你呢一个罗湖呢个点有呢，你就即刻个牌攞出嚟俾人。咁我就 ensure 你喺呢度卖得，你出面就一定要有呢、这个第一点。第二，既然我一定有得买，我喺出面市面，我会唔会帮你称住啲奶粉周街行咁辛苦啊？我梗系买晒其他嘢，翻转头最拉尾嗰剂先至走去，好似人哋嗰啲买手信咁样 免税店啊，即系过关之前嘅免税店啊。 你其实如果啲嘢你系解决唔到嘅，你咪规范佢咯。红灯区一样噶咋，你打唔到嘅，你咪规范佢咯。你而家成日谂住好劲咁啊！喂，我去打你，打你老尾啊！ 所以我唔憎啲水果客噶，你规范佢就 O K 噶啦。 系啊，你咪规范佢咯。嗱，你大陆都试过噶，一日往返几多嘅？唔该，你特别喺嗰条队度排，嗰条队系排到扑街嘅，系耐好多嘅。我增加你嘅成本啊嘛。咁你觉得哇，大佬原来走两转我都搵唔到食嘅，我分分钟唔做呢行。你而家全民去咁搞，边个戇鸠？ 有冇时间？ 系嘛？我话到实有，你要回应实有噶，冇噶阿土话佢私人俾你。 我真系想嗱，因为留翻下一节，我 唔系，等 翻你先讲嗰样嘢。 等下先。阿伯，你嗰个咧系一个 prime seat， 你系对住阿 Panel 哥哥噶，佢叫你圈你咧，你系自己打完唱 OK 嘅，唔使两节完嘅时候都好似好戇鸠噶 嘛。OK， 下次再倾。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剑基。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飲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飲讲食， 记得听我哋行走天下。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哎，嚟到第三节啦，即系今日我呢个踢波球证咧，非常之状态差，因为又鼻塞又大伤风，听到把声都知啦。咁咧今日咧，我想讲少啲嘅，咁啊睇下金金大师有咩回应啦。头先我觉得喺咪后，你啊对阿伯个观点啊好有意见噃。 唔系，头先讲翻规范嗰度啦，因为第一样嘢，佢哋落嚟扫奶粉，最主要就系因为佢哋信唔过佢国内嘅奶粉。我係認同一樣嘢，就係話 ，OK， 呢個係一個商機，點解唔可以用個合法途徑，個商家運啲奶粉入去入邊咧？呢、這個先係一個最大嗰個抗商問題啊嘛！ 批文啊嘛，大笑嗱， 點會入唔到批文咧？我想問下你啦， 嗱，你要明白到佢內地係點咧？內地佢要保障佢自己嘅乳品業，因為咧好得意嘅，佢永遠大陸做嘢咧就係我開放俾你生產，我唔開放個市場。佢亦都驚，如果你所有人淨係食外邊奶粉嘅話，喂，咁我以後國內生產我咪越嚟越弱咯。我以後靠你喎，你如果一有同你咩抵制嘅時候，哇！你一收起奶粉，我全國啲 B B 就餓 Q 死。所以佢一定有啲嘢佢要保障自己。嗱，我唔係幫佢講嘢，我係純粹講緊個市場啫。咁所以咧，佢咧就好希望就係透過一啲方法逼你有啲牌子入嚟同我 join venture， 你提供條配方，我幫你生產，然後就俾少少你去賣。咁问题系鬼头嗰啲边度会咁忙交噶？ 但系确实而家你见到啲水货客或者我哋香港人带翻上去嘅内地，带翻上大陆嘅奶粉咧，确实佢内地系有得卖嘅。 啱啊 ，Made in China 佢咪唔要咯？ 咁如果咁嘅你，咁你嘅意思，你嘅意思只不过就系话，只不过就系话，因为佢信唔过国内嘅嗰个品质监控啫嘛。 而家问题就系 啱先， 佢仲要嚟买你香港奶粉，你吹咩？ 系啊，我要俾部手机你，你嗰阵时 Apple 都试过噶， 系啊， 唔知有啲咩机嘅，一睇啲人仲要叻到嗱，我讲明白痴嘅，一揭开个盖，唔知睇有咩生产字头，我就唔要。你都会啦，你唔可以理会嘅嘢就唔俾人嚟做啊嘛，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个情况就系话，佢而家咧其实咧大陆个经济，我唔知道踢爆咗会唔会有好多人搵唔到食。 你踢爆嚟先就睇下。 嗱， 我睇下俾人打唔知啊。 其实你 会唔会第一集我哋俾人 cut 节目就知噶啦？你讲啦。 其实源远流长嘅生意，第一样啊做鸡，第二样啊走私。冇得讲啊，由头到尾你要赚外汇，一定系你台湾、日本全部都系咁样起家嘅。点解你话啦？喺大陆，其实你认为中南海啲人知唔知你班扑街喺度走私？你唔好讲，即系等于调翻转，你信唔信赖昌星走咗百几亿嘅嘢，佢会唔知啊？而系问题佢有啲缺口。我明知道喺我而家呢个 system 呢个关税制度之下咧，我就唔可能有咁多货足够满足我个市场嘅，我就一定有个缺口俾你。啊！必要时入边啲货多啦，我就捻一捻，我就落嚟做一做样打一打。无论乜嘢情况，你嗰啲咩五金啊、塑胶啊、IC 啊、电子嘢，全部都系咁嘅。其实佢有个缺口嘅。而家今次就俾你扬爆咗，佢而家又唔知点死。嗱，你话一禁咩？突然间有个高官啦、啊，即刻落嚟，喂，我孙女冇奶粉食，你老尾！ 我又唔信佢个孙女会买唔到奶粉咯。 嗱，因为佢哋而家个即系 呢啲咁冚家产， 佢个生意模式我唔想踢爆佢，我唔想踢爆佢，人哋大家都要搵食。不过我只不过系讲紧话， 咁唔系话咁你踢得唔够爆喎？屌阿土话要 cut 节目啦，系嘛？第一集要俾人 cut 啦，咁你讲多啲嘢爆下先，爆下料先得噶。 咁我冇计，我系受雇球员嚟嘅啫，大佬。远远都会有踢假波啦，大佬啊！我而家 即系我要，即系我哋要，我哋要迎合呢个文化差异系嘛？ 大佬，我 哋要包容啊！我包你老母啦！ 咁我要知道背后老细边个问啊？咁我咧，我明白嘅，阿大师咧就真系好真系好唔中意啊！呢个系由心而发嘅。其实唔中意入边啊，头先我哋有讲过少少关于啲经济因素啊。其实我认为亦都有一啲所谓嘅文化因素。有啲嘢系你做觉得冇问题，我做就觉得好有问题，系嘛？咁啊嗱，呢啲接触你啊，即系可能上水特别多啲添啦，系嘛？咁啊咁啊，譬如话有时我哋成日街度都见到，而家啲人都讲噶 ，IFC 而家全部讲国语噶，你喺大陆全唔系你喺嗰大学全部都系讲国语噶，系嘛？咁但系可能有一啲嘅文化差异令到你睇唔过眼。嗱，你俾啲例子嚟出嚟讲下先。 喂，嗱，好简单，当你。当我啊，要乘搭呢个九港铁路， 嗯， 出去呢个九龙嘅时候， 嗯， 咁就会发现喺月台上面咧，咁都系等几分钟嘅啫，就会发现到有啲咩咧，有啲人会踎咗喺度嘅， 嗯， 咪你踎喺度，有月台侧边有啲有凳俾你坐，咪踎喺度做乜咧？ 因为坐喺度嘅话，我排唔到队啊嘛。 嗰样嘢我都系好，即系好匪夷所思啊！你咪盲啊！你班冚家铲。 唔系，我想问一下，最紧要系咪踎喺度嗰个唔系着短裙咧？ 绝对系啊！同埋嗱，唔系唔好咁讲嗱。另外一样得意嘅咧，佢哋就算着条裙硬短到咧，系唔会走光嘅。呢、啊這个就想问下你阿伯，点解会咁嘅咧？ 呢啲经过长时间嘅训练嘅， 佢硬短都唔走光嘅。 我话啦，着短裙踩单车都一样唔走光。 系 啦，估咁易啊？系咪先？ 真系，你有问过佢哋？ 系佢哋好精密噶，佢哋啲做法系咪先？嗱、啊，即系嗱、啊，即系除咗你话踎啦，咁我觉得踎咁，我哋有阵时我哋自己打波打篮球咁跟队，系咪都系踎喺度嘅咧？你有冇？ 你而家讲系一个球场，而家我讲嘅系一个公众嘅一个叫运输交通运输工具上，佢唔系一个人踎嘛，系三四个人一齐踎，佢哋围埋一齐喺度倾。倾计啊嘛，即似咩样啫，大佬？啱啱先？另外，如果我再讲嘅就系话，佢真系有啲水货客， 嗯， 佢哋等散货嘅时候咧，佢哋一定要一添添人噶嘛，一队队人好旅行团咁样嘅，一添添人，咁、嗯、又唔走得开，咁你急咁点啊？咪周地屙咯， 嗯，即系周围屙屎屙尿， 系啦，即系好有问，喂，大佬你有冇搞错啊？直头系试过咧，试过系点咧？系有一个位置。上水一个位置，唔止两三个位置，有三个位置系点样呢？系直头系我哋嘅政府啊，直头摆啲流动厕所喺度，即系货佢哋。 嗯， 我哋自己香港人都冇呢啲咁嘅优惠啦。 咁 就 系 因为呢班人， 我觉得呢个优惠嚟喎，老实 嗱， 咪就系话为咗呢班人就摆一啲流动厕所喺度， 我问下， 鬼浪费紧我哋嘅公帑啊！ 我问下大师，你喺街屙过尿未？ 我未。 真系， 真系未， 由细到大都未， 未，真系未。 嗱，我啊唔知啦，我哋嗱，我年纪大你一橛啦。我哋以前嗰代咧，老实讲句，真系冇乜地方有厕所呢样嘢嘅啫。嗱，我都话啦，喺我呢个年纪嗰啲咧，老豆老母咧，唔知点解咧，去街咧又好得意嘅，啲细路仔逢系去街先急嘅。 嗯， 咁啊，跟住咧就会叫你对住个坑渠窿。你知唔知我哋香港以前嘅法例好得意？你对住个坑渠窿 咧，一个就。 而家讲走水货啫， 唔系，唔系而家讲紧就唔系而家讲紧，唔系唔好话走水货，而家就系讲紧话佢哋呢个文化，嚟到我哋香港， 需唔需要适应？ 需唔需要适应翻？调翻佢嘅性格？你头先都讲，你以前僆仔嘅时候会系咁，你而家会唔会啊？ 所以嗱。我因为咧，我成日有阵时咧喺 Facebook 度咧就睇到啲片，关于啲咁嘅中港矛盾啦。其实好多时候嘅源头都系细路仔嚟嘅。我唔知道你留唔留意到，好多时候佢哋内地人， 我头先讲紧都系大人， 啲内地人好中意就咁讲。啊，小朋友佢急啊嘛，急咪要屙啦，系嘛？又或者譬如话，喂个小朋友玩撞到你，个小朋友梗会玩噶啦，掂下你又喺度嘈，你嗰啲片都系咁嘅样。系嘛？咁我唔系话啲小朋友有问题，其实我就觉得一样嘢就系、是，其实系咪落嚟佢咪要申请嗰啲1000多行嘅？咪好似我哋咁样以前要去旅行， 多行咪就申请一次，次次都嚟得咯。 即系或者譬如佢攞 visa 嗰啲，其实可唔可以要佢上翻个教育堂咧？ 唔系而家 我哋去旅行， 我哋去有本书仔俾佢哋噶嘛？ 我哋去旅行咧，旅行社咪安排个茶会俾你噶嘛？个茶会会话俾你听人哋对方嘅文化系点嗱？譬如话， 屌咁你喺度派胶嘅啫，唔系你要搞呢啲 course 系大陆搞嘅，香港人搞咧？ 唔系啊，讲紧就话佢而家大陆啊，都而家推行紧一个叫做。佢哋自己國內自己旅遊都好啦，會有個咩文明化啊？去旅遊要文明啊，即叫人唔好留，即嗰啲咩黑字啊。之前咪大陸咪試過話有啲契弟，有啲冚家產喺埃及有黑字，喺非洲有黑字，邊撚度周圍都黑字咩？到此一遊啊嘛。佢而家有依啲咁嘅政策推出㗎，咁啊點啫？ 嗯哼， 啲人識字咩？ 嗯。喂，其实喂，其实老实讲句，我哋用啲文明啲嘅方法，唔好同佢对闹啊！不如我哋围住佢嚟观看佢啊！ 嗱，我觉得呢啲系有做好积极嘅用武啦。 系啊，嗱，我又唔好话我，因为点解咧？闹系解决唔到问题。老实讲，佢亦都唔怕同你闹。讲真句，佢最捻叻系咩咧？你骂我什么？我听不懂。你要骂我，你讲普通话。 一系就嗰句咯， 系啊， 你们没有我们大佬，你们死定啦！ 系啊， 你冚家铲讲埋晒啲咁嘅嘢。 我哋围轮啊，一见到一个人，我哋咪成日好兴噶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你老尾屙屎，我就全部人围轮住你，睇住你，我令你有个童年嘅阴影啊！你明唔明啊？以后你休富嗰阵时候都望下隔篱有冇人啊！我哋用一啲嘅群众嘅方法，我哋唔好闹。老实讲句，因为我好稀奇啊嘛。我点解一个人会做动物嘅嘢？咁我咪嚟睇咯。我八卦，我香港人嘅本性系八卦噶。 我试过曾经喺上水嗰边派一啲宣传单张咧，系净系放啲大陆人嘅啫，叫佢哋保持地方，保持环境清洁嘅。 你系咪扑街啦？ 你系咪屌你？唔系屌你，咁样叫扑街？ 唔系，我最主要系。我认为你应该唔系写繁体字，唔系应该唔系写 简 体字， 我系用简体字写嘅。 咁啊仆街，人哋以为你系港人， 但系咧系有两面嘅， 所以 佢一边简体一边繁体嘅，同埋有图嘅、 啊， 有图嘅。 呢啲醒目啦，咁你 明知有啲，明知有交叉， 明知有啲人唔捻识字噶嘛， 嗯， 屌你，咁啊梗系有啲图。 唔系你个图你表达得好唔好先？你系咪画个啰柚又画条屎啊？ 即总之佢唔系屙屎嗰个就，只不过要保持地方清洁。譬如话，有个人喺度抌垃圾，跟住又交叉幼稚园嗰啲咧，我谂幼稚园啲图佢识睇啩。如果佢连咁捻样都唔识睇，咪死捻咗佢啦！啲有人 咁佢咪唔抛垃圾，佢咪屙屎咯。 我会考虑下次派啲唔好随处便溺嘅吓。 吓咁咪 有 set 图喺度，系样样嘢整一个 set 嘅。 唔系你仲要个图咧，仲要系男嘅、女嘅、大嘅、细嘅。 即系有佢哋咁样俾佢哋区分佢哋话。 你连环图咁样噶咯，系咪先？ 哇，好大佬，哇，要花好多时间喎，大佬。 系嘛？咁其实系咪即系或者系话，即系点解佢哋会咁做咧？其实可能我又觉得一样嘢咧。我唔敢讲啲水货客咧，其实我接触唔多。你会唔会系嗰啲自由行咧买嘢买到咧唔得闲去厕所？咁佢又唔知道喺边，佢唔认为，因为你明唔明啊？可能 我谂香港啲商场系有指示噶，系嘛？ 大陆嗰啲商场佢哋要俾钱噶，系嘛？ 大陆嘅商场边得俾？ 啊，都唔使俾啦，以前你要俾啫，去厕所2毫系咪先？ 我又唔好清楚 吓。咁、但系问题我其实讲真句，我反而觉得点解我哋唔会有机会捉个大陆人上嚟问下佢，点解你会屙屎咧？ 喂，揾个大陆人上嚟问就咪难度？你要揾个大陆人上嚟问，佢又会认自己嘈随街屙屎啊！ 即系你明明佢要承认自己唔系一个文明人啦。我唔知点解大陆人系好中意话要搞啲咩所谓文明嘅， 所以要搞 咩文明啊？ 唔系，所以问题就系下次如果你要去派传单，其实调翻转头，不如 佢一屙屎你怼支咪埋去，你有什么感觉？系嘛？你咪 有埋布啊吓？ 唔系唔系，咁如果咁讲嘅话，系多么难。譬如话你踎咁样，你咪又怼支咪埋去咯？为什么你们蹲下来耶？系咪先？你咪问佢 蹲下来，我真系唔识噶。哇！我阿伯你做好嘢，你教起咗咪？即系踎系蹲 蹲 蹲。O K 啦。咁另外仲有一个情况咧，我相信咧你冇提嘅，就系、是、好多人好唔中意嘅。你冇，大家你老尾排队咪排队咯，排排下队，佢会用佢疑似下体嘅东西贴住你个啰柚。最惨就系你又系男人，我又系男人，你讲唔讲？ 我讲一个实际例子啊。我有一次去呢个迪士尼，咁就玩嗰啲机动游戏啦，咁你知道迪士尼又通常你排队。入去玩完个游戏，跟住另外一个门口出去噶嘛。咁跟住嗰啲职员咧就会点咧？就会跟住就放人入去，咁啊数人头咁样噶嘛。咁嗰次就咩咧？咁我玩完行出去，跟住有啲大陆人咧就喺嗰个出口就走入去，跟住坐咗喺度，就坐喺嗰个机动游戏上边。咁又系劳烦到系要嗰啲职员点齐人，譬如话嗰个机动游戏放廿个人玩嘅，咁放咗廿个人入嚟啦，跟住翻嚟冇晒位，冇晒位，咁好尴尬啦。咁啊，我呢啲啊多事嘅刁民，就当然就会同个职员讲话啦，呢两个咯，呢条契弟咯，喺呢边下嚟噶。跟住个职员走埋去同佢哋解释一轮，系要先头先讲话，你即系用啲唔咸唔淡嘅普通话啦，就问佢哋有冇排队啊？佢就扮唔识听，跟住咧就当然系会再严厉少少啦，跟住再加多一个，即系前后两个职员走埋去同你讲，你要排队乜乜，佢哋先至肯行翻出嚟。即系呢啲系好讨厌啊！大佬，即系你咩啫？喂，点解其他人识排队，你唔识排队咧？ 呢、這个就系所讲咧，其实就系、是、我哋香港咧，我哋社运界啲人士成日都讲噶嘛。我哋而家香港啲警察 变咗，你唔好社运界人士，你望住我先，等我擤紧鼻涕，躺着也中枪，我个状态唔好，咁咪同佢开拖啦。 O K， 咁啊，成日都讲我哋香港啲警察而家变成咩啊？ 公安， 公安，咁啊，觉得啲公安好残暴啊！咁你而家明白到点解呢个公安需要咁残暴啦？你对住呢啲咁嘅人，屌咪督佢咪打佢两镬咯！ 屌你比而不伦啊！你游行示威点帮我将游行示威嘅人同打？ 乜两样嘢嚟？ 我意思就 例子系， 我意思就话俾你听就系话，其实喺唔同嘅环境之下生活，唔同嘅人民佢就有唔同嘅一套嘅社会秩序，我哋唔知嘅。 我同意。 如果你将呢一套摆落嚟，可能咁讲啊。头先你所讲嘅种种嘢，我同意嘅。咁讲真句，你无端端行下，我谂，我好似最近我都真系见过系有一个商场，好似系海运，系真系见到督屎嘅。我 mark 你，系真系见到，我唔知道咩方法可以喺度神不知鬼不觉啦。咁老实讲，大家都唔高兴啊，系咪先？咁但系调翻转头，我哋去日本搭 JR 啊，搭嗰啲咩嗰啲咁嘅电车。高谈阔论，我哋有冇咯？ 我冇， 唔系你有冇见过有啊？ 有 系咯，你有冇见过我哋香港人坐住个关爱座，仲要屌鸠人咧？ 嗱呢样嘢咧，呢样嘢咧，其实我想讲咧，嗱，但系呢样我系认同你一样嘢，就系个关爱座嗰度，就我唔明点解台湾嗰边咧个关爱座人哋做得好好噶，人哋真系冇人坐噶，但系调翻转我哋香港关爱座咧，长期有人坐喺度。 嗱。 即系呢个我哋自己香港人系要反，即系我认同我哋香港人需要反省嘅呢方面。 我讲真，当然啦，咁可能阿 Raymond 又觉得我哋呢啲系迂腐啦。其实如果你系一个中港嘅融合，其实我哋可唔可以令到人哋好羡慕我哋香港人而去学我哋嗱？我每一次去日本，我话俾你听，我每一次我都有觉得好深嘅感受。 得啊，我哋反攻咗大陆先咧。 唔系，我先唔同你讲嗰啲乜嘢中日关系嗰啲 click click 嘢，乜嘢啲国家情绪冇。我讲真，见到人哋过马路嗰时候，我系好感动。 喂，又或者咧，即系以后大陆人就唔好，即系唔准啊！净系大陆要规定啊，大陆人系唔准出国旅游，唔准搭飞机。 唔系，其实我觉得 咁香港人 唔系我唔系第一样嘢，第一样嘢好简单。佢哋想出啊嘛，得冇问题，考试啊， 唔系都唔得。 唔系，其实我唔系呢个时候咧，我 就考试吧， 唔系我就为咗擦。 不过佢哋又唔捻识字， 唔系我又要擦鞋。有得咁讲咧，其实如果要解决呢个中港问题咧，首先第一样嘢就是我哋呢个网台可以喺大陆度听到。 啊，得噶，好似未 系嘛？咁佢哋系可以知道咗啊，我哋香港人有啲嘅观点系点样嗱？我哋又唔系话要去到好激去反对你，不过问题就系入屋叫人系嘛，入庙拜神。你跟下人哋嗰套規矩啊！喂，咁点解我就算系基督徒，我入去人哋，如果假设去人哋嗰啲Muslim 嗰啲， 咁人哋要除鞋，我都要跟住除噶嘛，唔系代表我信你，只不过我俾面你，系嘛？咁你其实我哋而家感觉到系人哋唔俾面我哋点解啫？ 系， 唔系或者调翻转啦？佢哋嘅谂法系，佢哋嘅谂法啦吓，佢哋觉得我哋不嬲咁做，你唔应该 challenge 我。同埋一样嘢就系话，佢哋另外一个谂法就系、是、我嚟到。我哋系俾紧钱你哋香港， 啱啊！ 所以你哋要承受我哋嚟做呢啲嘢，因为我俾紧钱你，我系客， 嗯， 我系客， 嗯， 所以你哋一定要认同佢哋嘅呢啲咁嘅行径，即系呢啲系白痴啊！我觉得，即系等于你所讲啱、嗯，我哋香港人去到第啲地方，我哋都会去遵守，或者就算唔第一次去唔知道，当有人提点之后。以后都会知道，喂，我去到啲地方，譬如话去日本搭机后，喂，大家唔好光家嘈啦。 唔系，咁你嗰啲网民 系会， 唔系我哋啲网民系咪都要老实讲，要积极啲去解决呢个问题咧？其实系咪一定要好好地学下普通话，为咗屌鸠佢哋咧？喂，你屌到人哋都唔明嘅，咁啊冇意思嘅，你同佢讲日文啦，笨系咪先？即系我都话咯，我哋而家有阵时咁讲，我哋明白，即系我哋首先第一知道个问题嘅症结喺边，我哋都要了解到。嗱，佢哋有一啲嘅文化上嘅嘢，佢大陆嘅嘢，即系佢哋譬如话学你话斋，佢哋排队真系人贴人，因为点解佢一唔贴人就会有人插队，佢哋唔会考虑点解插队嗰个人系唔啱嘅。我哋香港有人嚟打尖，我唔屌到你扑街，但系大陆冇噶嘛。 我又讲一个好好笑嘅例子俾你听下。 嗯。 之前咪佢哋会排队磅重入，即系而家都有啦，而之前就长好多啦。排队咧就会磅重，即系唔 overload 就可以入去港铁搭车嘅。咁咧佢好得意噶，即系有时我哋一落去有可能认得我哋，但系佢又唔知道我哋系咪港铁职员嘅。咁有时我哋会对你呼呼喝， 有时系印身港， 系 印身港喺度扮港铁职员， 我哋啊对我哋呼呼喝啦，叫我哋排队又成咁样。咁咧佢好得意，有时见到我哋咧，跟住会点咧？会好主动会同我哋讲话，佢啊，佢打尖啊，你叫佢唔好打尖啊，跟住嘈交噶啦，跟住咧我哋咧就捉翻打尖嗰出嚟排队啊，即系我哋会做翻呢样嘢。 你小心啊，你好似无影公职人员，好似系要坐监噶、哎。 我亦都冇话过我自己系港铁职员啊吓，佢哋觉得我系咋吓。 唔系你一去到， 我亦都冇话有 permit 乜都冇吓。 一去到咧攞个证咧吊喺个心口，原来系个 California 嗰张会员卡咧， 或者张八达通咧。个人八达通有个样咁嗰啲咧，但系就你讲嗰个就系话，佢哋有啲人如果见到系有一啲，譬如话系佢哋觉得系一啲叫做话系执法人员， 嗯， 佢哋就会佢主动就话啊边个人打尖啊，即系佢哋其实都唔中意啲人打尖嘅， 唔系，但系其实 佢哋自己都带个问题就话，佢哋系会。承受呢样嘢， 唔系咁你如果要解决呢一个秩序上嘅问题，咁你啊大师你又点睇咧？点啊？系咪真系个差佬喺度一唔啱啱一唔啱就拉佢入去个差人，即系落宝咁啊？口供点写咧？他打尖，我拉佢咁样啊？喂，咁好 Q 多嘢做喎、啊！唔系咁，我哋应该点搞先？ 如果你话排队个秩序，如果你话港铁嘅，咁一系港铁嗰边职员做负责啦，冇理由叫差人负责啱啱先？如果你话系， 应该系未入闸啊，唔应该系港铁职员负责嘅，系咪啊？ 唔系佢港铁范围啊嘛，讲紧 月台又或者入闸 之前啊嘛， 但系 港铁嗰个人，佢又可唔可以有呢、這、一个拉佢啊？定成呢咁嘅拘捕佢权咧？ 而家唔系话拘捕佢， 嗯， 系要求嗰啲人有翻个秩序。 佢唔守咧， 系佢唔守咧， 佢唔守冇噶， 屌 你隔硬， 你连嗰啲一般事务队都俾人哋怼啦， 唔系真系好简单一样嘢。你问全世界人孝顺好唔好啊？梗系要孝顺老豆老母啊！个冚家铲咪翻去打个老豆咁 样。嗱，但系苏花咧，呢啲落嚟揾食嘅冚家铲咧，佢哋系会听一啲执法部门嗰啲人讲嘢嘅， 咁有 唔会揼。我自己喺港铁成日喺度巡嚟巡去，我睇到。咁、okay. 如果真系 成日港铁巡嚟巡去， 唔系真系 你都好有 下啦，咁 大师就真系处处都在，无所不在。 你唔好咁讲啊，伯啊，个个公园见到你啊，大佬。咁变咗就话佢哋系如果真系系有啲系，譬如话特别系刁难嗰啲咧，港铁嗰边咧确实真系会揾警察。你帮手嘅， 其实老老实实，你成日喺度巡咧，系咪想抄人牌啫？ 冇一个得，大佬点抄啊？得就话啫， 失就反悔多好多啦。 吓、啊，咁我哋今日第一集嘅搏击会啦，咁啊，可能即系叫做话。 第一次有啲火花咁样出现啦，咁期望后面会做啦好少少啊。 唔系第一次，唔系第一次，已经系尽量少咗好多火花。 你谂下啦，两节唔够就搞掂咗个球证，个球证 个球证扮病，个球证喺度扮病，你冇嘢，我先叫扎扎跳嘅。 咪少林足球嗰个咧，拧住眉俾人敲头嗰个咧。 尽量喺花生巨星个 page 就留多啲意见啦，好同唔好我哋都听嘅，唔啱就唔啱。 其实咪大家公众要求咪又揾埋阿 B 哥落嚟咯，咪早 Q 死佢咯，搞到佢会大师咁啊，个个节目都无处不在。 好啊，咁下个礼拜差唔多同样咁嘅时间啊，搏击会。 好多谢晒，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